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 那也保险，连滑杆带我都一块往下折呀。 妈妈，他拿裤子，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啊，对对。 经典名段。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王一。今天我们依然是纪念已故相声表演艺术家侯耀文的专题节目，我们要一起分享的是侯耀文非常经典的一段歌颂相声《火红的心》。这段相声中，侯耀文为我们描述了遭遇火灾之后，邻里之间不计前嫌，鼎力相助，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动人画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侯耀文在这段相声当中的表演也让人拍案叫绝，甚至有相声迷说，侯耀文在这段相声里模仿老头老太太，就算是拿到人艺的舞台上也是高水平的。其实当初在创作相声《火红的心》时，哥哥侯耀华就建议侯耀文以话剧演员为模特，为了研究话剧演员塑造人物的技巧，兄弟俩还特意反复看了好几遍人艺的话剧《茶馆》，揣摩精髓。终于在这段十几分钟的相声段子里，侯耀文塑造出了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相声界的同行看了侯耀文表演的这段相声，赞叹说，侯耀文说相声不抖包袱，照样起尖儿。这个起尖儿也就是受欢迎、掌声热烈的意思。看着侯耀文的努力有了回报，哥哥侯耀华感慨地说，只要努力，相声照样可以不靠无聊的噱头去取悦观众。下面就让我们一同来欣赏侯耀文、石富宽带来的这段《火红的心》。 最近您挺好的吧？ 最近我挺好的， 是吧？身体挺好， 身体还蛮好。 是，我说你又胖了， 又胖了， 又胖 了啊！ 家里父母都挺好， 老人们都好， 您的爱人、小孩都挺好， 他们也好啊。 最近您家里着火了没有？ 怎么问话呢？这叫 啊？ 有这么问人话的吗？ 就是聊天，我关心您呢。 这叫关心呐， 聊天嘛，你聊了家长里短怕什么呢？ 那我这么问你，你愿意吗？ 没关系，您聊啊。 那我问你点事儿， 您说吧。 你们家着火了吗？ 托您的福，刚着完。 好，他不在乎。 不是真着了， 真着了。 呵，这捧大火呀、啊！ 嗯， 跟我们家烧的那是一干二净。 怎么着的？ 想学吗？ 学 啊！你要想学习，上我们家去啊！ 不学不学， 喝着东西灵着呢，一学就着。 那也不学 啊！ 哎，这把火到底是怎么着的？ 他们没告诉您吗？ 我没听说。 呵，我跟您说说啊， 嗯， 就是春节那天， 哦，除夕， 哎，初三十， 嗯嗯嗯， 三十，我说啊，下了班以后啊，上菜市场啊买点东西， 我买点年货去。 不过得年货都买了 啊， 鸡鸭鱼肉都买了，连十五的元宵都买齐了。 那你上菜市场干什么呀？ 就为买一包芥末。 哦，拌凉菜用。 买完了芥末搁兜里头，骑着车我就回家了。 哦， 走到我们家胡同口那儿，我一看，呵，咕嘟咕嘟直冒黑烟，停了四辆救火车， 这是刚救完火。 当时一看我就乐了， 还乐， 哈哈，不定谁家倒霉着了， 幸灾乐祸。 哎，小孩，过来过来过来，我问问你， 嗯， 这是谁家着了？ 小孩说什么呀？ 谁家呀？ 啊， 嗯，那说相声的侯月文他们家。 哟，我们家呀。 啊， 去玩去吧。啊，去吧。 嗯， 听完这话我就进了院儿。 哦， 我一看我们爱人在院里站着呢。 嗯， 手里提了一小皮包，站那俩眼发直。 嗯，刚下班回来。 嘿，嘿， 嗯， 这个这是怎么个意思？这是 你爱人说什么呀？ 什么怎么个意思？我早就说让你改行，不让你说相声，你偏说相声，你看着火了不是？ 你等会儿，着火跟说相声有什么关系啊？ 你们这说相声的嘴太损了，平常你们逮谁挖苦谁，你看这回报应了不是？ 这也是气话呀。 行了行了，你也别着急了。 嗯， 咱们现在改也来不及了， 全晚了。 你给我说说这火怎么着的呀？ 就是啊， 怎么着的，咱俩都上班了 啊， 咱们那孩子跟家自己做开水，那水一开了正好把那煤气炉子就给喷灭了。 哟， 他自己也不知道，结果就冒了半天的煤气。 嗯， 这缺德孩子回来就要放炮手。 嗯， 拿火柴一点那香就叮砰一下子。 哟， 你看那发射火箭的什么样了？ 啊， 咱们家就什么模样了。 没伤着人就算便宜。 得了，瞧瞧我们家这现场吧， 赶紧看看吧。 哎呀，要说这着火还真有意思。 有什么意思？ 还有两根柱子站着呢，剩下全趴下了， 多惨呢！ 瞧瞧我这点年货吧。 嗯， 哎呀，您瞧我这只鸡啊， 怎么样？ 都成烧鸡了， 看火烧的。 您瞧这只鸭子， 怎么样？ 都成烤鸭子了， 火烤的呀。 哎呦，您瞧我这条鱼， 怎么样？ 都成熏鱼了， 烟熏的。 最可怜的就是我那点元宵啊， 怎么了？ 扔到煤球里都分不出来谁是谁了。 这煮的时候可得留神呢。 正说着呢，孩子过来了。 嗯， 妈，我饿。 该吃饭了。 我卖人过就给一嘴巴子。你饿？ 打孩子干什么呀？ 打你干什么？你瞧你这把火放的，烧得一干二净的，你还饿？嗯，饿死你都不多。 哎哎，这时候就不要训孩子了。 哎哎哎哎，干嘛干嘛呀？你要把他吓着怎么办呢？ 就是， 这都是祖国的花朵，第二代，你知道不知道？ 啊， 过来过来过来，宝贝儿，过来。 嗯， 别害怕，听见没有？ 哎， 你妈逗你玩呢， 你哄呢。 你不是饿了吗？ 饿了， 没关系。 嗯， 爸爸这有好吃的。 哦， 待会儿找碗开水啊，把这一冲啊，暖暖和和喝了就完了，听见没有？ 藕粉 不是芥末面，去吧。 嗯， 喝去吧。 好嘛，小孩喝完了这个， 哎， 坐那儿就等着翻白眼了。 去翻白啊？ 嗯， 怎么意思？ 你们那孩子翻白眼啊？ 怎么得翻白眼呢？ 不是有这么句俏皮话吗？ 什么话？ 猴吃芥末翻白眼啊？ 呀。 有什么呀？ 您这人怎么这么缺德呀？ 怎么了？ 我们家都着成这样了，还拿我们家开着呢？ 怎么就开着？ 我们姓猴啊，我们也不是那猴啊，是不是？ 我知道。 那怎么我们就得翻白眼呢？怎么就得？ 有给孩子吃芥末的吗？ 不给他吃的，我给他吃什么？大过年的，我就剩了一包芥末了，我就。 也是够为难的， 我在这正发愁呢。 嗯， 我听背后有人喊我。 哦， 叶文呢？ 嗯， 叶文呢？我这有一盘饺子，你先把它吃了吧。 哦， 锅里还煮着呢，吃完再捞来。 哦， 我回头一看，我们西屋里头王大娘。 哦，王大娘， 当时我端着这盘热气腾腾的饺子呀， 嗯， 感动的我是 嗯， 热泪盈眶啊， 是叫人感动。 大娘， 嗯， 您，我， 哎， 大娘， 哎， 您家里还有醋没有了？ 啊，我你吃的还挺全呢， 没醋着怎么吃着啊？ 大人孩子都饿着呢，快吃吧。 好，谢谢您了，我们就吃这饺子吧。 哎， 来过来，花朵，来这边来。 嗯嗯， 来过来，亲爱的，来这边。 还亲爱的呢？ 来，一人找一块砖头，咱们就这儿啊，过节了啊。 哎，凑合吃吧。 我们刚要吃这饺子， 嗯， 我听背后又有人喊我。 哦， 岳文呢？岳文呐、去吧，屋里吃去吧。 哦， 外间屋啊，给你腾出来了。 哦， 我回头一看， 谁？ 我们北屋里耿大爷。 哦，耿大爷 进了屋，我一瞅啊，哎呦，当时我这感动 了。怎么了？ 人家把火炉子都给我生好了， 暖人心呢。 当时看到这种情景啊，感动的我是热泪盈眶啊。 又热泪盈眶了。 耿大爷您歇着吧，我们好吃这饺子。 哎， 我刚要吃这饺子 啊， 我听当当当有人敲门。 哦， 打开门瞧，哎呦，我认识 谁？ 我们东屋里边薛老师 教员， 人家手里拖着一个小砂锅。 岳 文同志，你看正好赶上过节，家里遭此不幸，深表同情。 是， 我也没有别的了，这还有一只清炖鸡。 哦， 就算给你们添个年菜吧。当时我捧着这砂锅呀， 怎么样？ 感动的我是热泪盈眶啊！ 就会这么一句呀， 薛老师，谢谢您，太感谢您了。 哦， 您看您还送我们那什么，我先来口汤啊。 留神烫着， 不要紧，挺鲜的， 别脏滋味了。 好，谢谢您吧，我们好喝汤。 哎 我把这搁这儿了。 嗯， 我们刚要吃饭，我听当当当有人敲门， 又来人了。 拉开门一瞧，我认识 谁呀？ 是我们隔壁那院里的新结婚的一个小两口， 新婚夫妇 啊，这就进来了。 人 女同志手里拿着一个小包。 哦， 何老师，我们刚结婚， 是啊， 也没有什么别的东西了。这还有二斤喜糖，就算给小孩过节吧。 真周到。 当时我捧着这二斤喜糖啊， 怎么了你啊？ 感动的我是热泪盈眶哦。你也会啊？ 都会了 啊！ 我说你这眼泪怎么搞的？ 怎么了？ 怎么老在眼眶里溜达，它不出来呀、啊？ 我这眼泪它出不来啊！ 怎么？ 你想我这人双眼皮大眼睛的，那眼泪不得跟里转会儿啊？ 还大眼睛呢？ 我刚把他们送走，我听当当当有人敲门， 又来人了。 拉开门一看，我当时这火腾就上来了。 怎么回事？ 我干嘛呀？瞧我们家着火了是不是？ 哎， 落井下石啊！ 别嚷别嚷， 别跟我弄这个，我见过你这样的， 就 知道吗？没什么了不起的， 哎， 着火没关系，是不是？ 啊，你别嚷。 谁来了？我们对门七号，姓赵的一老头。前两天我们刚打完架呀。 因为什么呀？ 因为我们那孩子， 小孩 啊， 怎么了？ 我们那孩子天天拉着我，爸爸，爸爸，给我买个玩具吧。 嗯， 你买什么不得花钱啊？ 是 啊，是不是？你到那儿就拿，人家不让啊。 啊，不行。 我说没关系，过两天爸爸给你做一个吧。 哦，做一个。 想来想去做什么呢？ 是啊， 得了，做个崩弓子吧。 哦，崩。弹弓啊！ 啊，我小时候就爱玩那个， 这就别传代了。 那不行，我爱玩啊。 啊， 我说我找铁丝怎么也找不着。 哦， 后来我发现我们院里有一根啊晾被窝的铁丝。 嗯， 后来我窝不就做一崩弓子， 那被窝呢 就搁水池子里了。 啊， 不要紧，丢不了，一会儿他就拿回去。 你办的这叫什么事儿啊？ 呵，我们孩子可高兴了，拿着就满市打去。 哦， 那天跑他们院去了，一不留神，当啷一下子， 怎么着？ 把他窗户玻璃打碎了。 哟，你应该赔礼道歉，给人家安玻璃。 安玻璃啊？玻璃我有，不给他安。 为什么呀？ 他态度不好，我动他两天。 你这什么行为？ 哎呦，这老头堵着我们家门口跟我打架呀！感情这七十多岁人了，一着急也能往起蹦啊， 蹦。 他拄着那拐棍，他给我往起蹦， 让你气的。 呵，当时我一瞧，我蹭一下我就窜出去了。 你出去干嘛呀？ 我跟他讲理。 你还有理？ 那我这么大学问不讲出来行吗？我 你怎么讲的？ 干嘛呀？干嘛呀？啊？怎么了？着这么大急，至于的吗？你站直了，站直了。 干嘛呀？ 你站直，你跟他比比 比比 啊！你多高个儿，他多高个儿，你瞧瞧， 有这么比的吗？ 你多大岁数，他多大岁？你跟我们孩子一般见识干什么呀？再说了，我们孩子那是练习射击呀、啊， 射击。 哎，将来我们长大，我们参军保卫祖国。 哇！ 哎，怎么着？你瞧眼热啊？眼热你也练呢？ 没听说过。 你想，今儿个我们家刚着完火的上我们家来了，能是什么好意思？ 这可不一定。 这老头拄着一拐棍，手里提了一包袱。进来之后把拐棍就靠到床上了。 哦， 把这包袱一打开，我才明白 什么呀？ 里边是一条毛毯。 哦，毛毯。 这老头哆哆嗦嗦、颤颤巍巍把这毛毯就拿起来了。 哦，走路很慢。 岳文呐，天冷了。 哦， 这毯子你先用着。拿着。 哎， 拿着。 嗯， 前两天的事儿别往心里头去。 嗯， 当时我的态度也不好， 瞧瞧人家 啊，拿着， 哎， 拿着， 嗯， 我当时拿着这条毛毯呢， 啊， 感动的我， 你怎么着呀？ 我那眼泪哗就出来了。 哎呦我的妈呀，真不容易啊，这眼泪总算下来了。 大爷， 嗯， 大爷您别说了，您可别再说了， 嗯， 大爷，您就是我的亲爹， 那，把这句给想起来了。 你说什么？ 您就是亲爹， 别那么叫。 嗯， 还是同志好。 哦，咱还客气。 嗯，我说大爷，我给您安玻璃就得了。 刚想起来， 甭安了。 嗯， 安好了。 安好了。 嗯， 哦， 前两天街道给安上了。 呵， 嗯，没关系。 嗯。 别着急， 哎， 家里缺什么东西上我那儿拿去， 哎， 啊，走了， 慢走， 嗯，歇着吧， 哎， 走了， 慢走您， 哎， 哎， 我走了， 嗯， 啊，把拐棍给我吧， 哦，没忘过， 人老头走了， 嗯， 我刚把他送走，我听当当当有人敲门， 又来人了， 拉开门一瞧，嚯，都是我们这一片的街坊邻居。 干什么来了？ 啊，上我们家来给我送东西来了。 哦，慰问 啊，慰问来了。 哦， 没有空着手来的。 嗯， 都带着年菜呢， 带着菜来的。 啊，当时我一看，我说好，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欢迎啊 啊，欢迎啊！ 都带什么菜来的？ 什么都有啊， 你说说。 有干炸丸子、炒肉片， 嗯， 红烧带鱼、溜肉段，还有一盘海蜇皮。我说您搁下吧，我这有包芥末面， 全用上了 啊，一直用不上。我说，哎，我说那什么，大伙跟着吃吧。 嗯， 哎，说不吃了不吃了，我们走了。 哦， 我说好，您走吧，我好吃。 这么讲话不礼貌， 啊，不是咱们实事求是啊， 嗯， 人家我刚给送走， 哦， 我听咚咚咚有人踢门， 踢门， 我说这谁怎么踢门呢？ 嗯， 我打开门一瞧，嚯，噼里扑噜噼里扑噜进了一帮孩子， 小朋友们 啊，给我们那小孩送鞭炮来了， 送鞭炮来了 啊， 送什么鞭炮啊？ 有二踢脚、小钢鞭、炮打双灯、猴钻天、太平花、小火箭，后边点火一冒烟，嗖就上去了， 还挺全 啊！我拿着放了好几个，嗖上去了。 你呀， 啊，嗖上去了。 嚯， 给我们那孩子急的，爸爸爸爸，你给我留俩吧。 嗨，哄你玩呢。 好，没关系，来去，先拿走，去外玩去，去外玩去。 哎， 嗯，我刚把他送走， 哦， 我听当当当有人敲门， 又来人了。 我拉开门一瞧，我认识 谁？ 我们单位的党委书记， 哦， 带着我们后勤的同志蹬了一三轮车， 嗯， 上面有被子，有褥子，有锅碗瓢盆， 生活必需品 啊。我说好，谢谢您。 嗯， 您再歇会儿吧。不歇了，我们走了。 走。 我刚把他们送走， 嗯， 我听当当当有人敲门， 哦， 我拉开门一瞧，哎呦，这我不认识， 不认识。 哎，我说亲爱的，找你的。 啊， 我马上过去叫。 哟，主席来了。 哦，主席来了。 啊，这是我们工会主席。 哦，工会主席。 啊，人家弄一小推车。 哦， 上面有油毡，有木料，有水泥。 嗯， 通知我明天动手修房， 真是及时雨呀。 这多好啊。 嗯， 我刚把他们送走，我听当当当有人敲门， 又来人了。 这怎么了这？哎呀，啊，不认识。 不认识。 那什么，亲爱的，找你的。 啊， 是。哎，我也不认识。 哎，俩人全不认识。 后来我一扫听才知道， 这位 是我们娘家哥哥两姨亲家的外甥的舅舅儿子亲堂孙，他们那单位的。 嚯，都来了。 呵，这真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呢， 还是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好啊。 嘿嘿， 嗯， 我把他们送走了，我坐这刚要吃饭， 哦， 我们里屋的耿大爷出来了。 干嘛呀？ 叶文呢？ 啊， 叶文呢？ 嗯， 赶上着火可不是赶上一回两回了。 哦，您的见识多。 嗯 嗯， 就这把火 怎么着呢？ 要搁着旧社会， 嗯嗯， 你这叫倾家荡产呐。 是， 披着麻子片的要饭去吧， 一点不假呀。 我说是啊，大爷您说的对。 嗯， 这不是两种社会两重天吗？ 哎， 您也跟着忙活半天了。 嗯， 来吧，这菜饭都是现成的，您咱们一块过个团圆节好不好？一块吃。 好， 嗯， 好，你等着啊。 哎， 我那还有一瓶茅台呢，我去给你拿出来。 哦，有酒。 当时一听我就乐了。 你乐什么呀？ 送什么的都有，就是没有送酒的。 啊，是啊。 哎，对了，没一会儿工夫他逛等逛等逛等就给抱出来了。 哎， 我拿起来咚咚咚咚咚给倒了这么一大碗。 哦， 我说大爷，就您岁数大，您先喝吧， 长者先。 好，我先喝啊。 哎， 今年这节过得太不一般了。 对，这样好不好啊？ 怎么着？我建议啊，咱们做首诗，咱们纪念纪念，行不行？ 好主意啊。 我说好啊，您岁数大，您先说呀。 哎， 好，那我先说啊， 听您这头一句， 五讲四美皆硕果。 第二句， 我说吧， 嗯， 灾后生活安排妥。 第三句， 我们爱人过来了， 鞭炮声声除旧岁。 第四句 我们孩子回来了， 他说 爸爸、啊、明年咱家还着火哟。 刚刚我们为您送上的就是侯耀文、石富宽表演的相声《火红的心》，同为歌颂社会互助新风尚的相声，《火红的心》气韵畅通，无论是包袱的编织还是节奏感的把握都非常精确。听完了《火红的心》，我们再来欣赏侯耀文、石富宽表演的一小段相声《贪热闹》。与《火红的心》歌颂新风尚不同，这段《贪热闹》讽刺了街头围观看热闹的不良社会现象。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吧。 这个生活在我们首都的人呢、啊、 嗯， 都应该感到非常的高兴。 哎 啊，应该把我们这个北京建设成一个最文明最有礼貌的地方。 对 啊，现在我发现有的时候啊，咱们这个北京的同志好贪热闹。 贪热闹 啊，好贪热闹啊。 哦， 什么全爱看。 是吗？ 什么都喜欢看。 哦 啊，哗啦这都围一大圈子人。 嗯， 也不知道干嘛的。 是啊， 大伙都往这里看。 嗯， 哎，瞧什么呢？ 干什么呢？ 不知道，你先瞧瞧。 先瞧瞧啊。 其实什么也没有。 哦， 就俩坏小子跟那儿比划呢。 嗨， 其实这俩比划完了撒腿就颠了。 是啊， 这些人围了有半个多钟头跟这儿， 什么也没瞧见， 上当。 嗯， 另外还有一个， 嗯， 咱们这个北京啊有很多外宾。 对，不少。 咱们最好不要围观人家， 那样不礼貌。 有些同志他专门爱瞧这外国人。 嗯， 瞧还不行，嘴里还有词儿。 说什么？ 嘿， 嗯， 你瞧那个，嘿， 嗯， 这哥们儿色儿真重啊。 你管人什么色干什么呢？ 瞧人家外宾告诉人色儿真重，你瞧那干什么？ 就是，你管这干嘛？ 所以别贪热闹，有那时间你好好学习学习， 哎， 是吧？没事看点书，这都有好处。 就是， 是吧？上回我看一瞧热闹的， 哦， 好家伙，就在哪儿八一湖， 哦哦， 也不知怎么回事，有一小姑娘不会游泳， 哦， 跟同学们下去就淹死了。 哟， 上了以后来了好些警察给这小姑娘那验尸呢。 嗯嗯， 当时这好多人这围着看。 这也围着看， 看了足有一个多钟头。 你瞧瞧， 完了这大伙儿都散了。 嗯， 散了以后，我看旁边有一位坐那儿正哭， 哭了。 我说怎么回事？我得问问啊。 那是。 我说刚才这死者是你妹妹啊？ 嗯， 不是，不是我妹妹。 嗯， 是你爱人？ 不是我爱人，是我爱人干什么？ 嗯，我说是你们亲戚？ 也不是我们亲戚，是我们亲戚干什么呀？ 那你哭什么呀？ 那个什么，我进看了验尸的了，我那自行车丢了。 这就是侯耀文、石富宽表演的相声小段《贪热闹》。当然了，现如今爱看热闹的人已经没有那么多了。街头恐怕也再没有人会见到外国人就围在一起议论纷纷地说哟，这哥们儿色儿真重这样的情况了。 关起满是不足的氧气，点着烟蒂回味你的呼吸，搜索脑里未完的句，对着空气换气着你的问题，推辞每次真实的相聚，困着自己渴望着你的消息，沾沾自喜拒绝的美丽，捕捉痕迹享受着与你的距离，也许喜欢想想你，多余得到你，我关起满是不足的氧气，念着烟蒂回味你的呼吸，散落一地断续的谜语，对着空气唤起着你的问题，困着自己渴望着你的消息，翻来覆去甜蜜的怀疑，不做生意延续着你的好奇，也许喜欢怀念你， 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的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舞台上他们风趣幽默， 生活中他们酸甜苦辣， 笑笑星笑传奇， 笑星背后的故事。 子承父业是相声界顺理成章的事情，但是名满天下的侯宝林却并不赞成侯耀华、侯耀文兄弟投身相声。那么已故相声表演艺术家侯耀文是如何瞒着父亲成为相声演员的呢？今天在笑星传奇这个单元中，咱们就来说说已故相声表演艺术家侯耀文的从艺道路。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王一。节目的开始呢，让我们先来欣赏一段侯耀文、石富宽合说的相声《爱优点》。 看来这个搞什么工作都得研究，是吗？ 是不是？ 哎， 你看我这个人就好研究。 你喜欢研究什么呢？ 喜欢研究的就是那个，搞对象的。 哟，怎么研究这个呀？ 哎呀，这是一门科学， 是吗？ 虽然说科学院没有这个所，但是人人对这个问题都应该进行研究。 哦，要引起重视。 哎，经过我长时间的研究啊，我发现这里有个问题。 什么问题？ 在这个男女双方认识一段时间以后 啊。 这个男同志要向女同志征求一次意见， 哎， 然后好把这个关系往纵深发展， 谈一谈。 在两个人谈话过程当中，你听吧，有一个特点。 什么特点呢？ 爱的都是双方的优点。 对，喜欢都是优点。 哎，对了， 哎， 特别啊， 你能不能学一学这个男女双方的这个一问一答呢？ 可以，我给您学一学。 你学一学。 这个男同志向女同志征求意见，大概样子是这样的。 你给学一学。 您注意看啊， 哎，咱们看看这个男同志什么样。说话呀。这是不好意思。 那个小王，你看咱们认识这么长时间了， 对， 彼此都有了一些个了解。 哦哦， 你能不能跟我谈一谈，你对我有什么意见呢？ 哦，征求意见。 你看人这个女同志 啊， 说话特别大方， 是吗？ 咱们认识这么长时间了， 是啊， 彼此都有了很多的了解。 哎， 总的来讲吧，我觉得在你身上可以总结出三条来。 嚯，这都经过归纳整理了。 第一，我爱你，爱学习。 哦，这是优点。 有的时候。你能够学到深夜十一二点钟， 呵。 第二，我爱你，敢想敢干。 好。 第三，我爱你，尊敬父母，尊敬师父， 尊重老人。 其实，也就这么三条吧。 对， 多好， 都是优点。 这男同志不死心 哦， 非要跟女同志征求出点意见来不可， 是吗？ 还得继续的问 哦。 那个，你看你刚才提的都是优点， 是啊， 这样好不好？你给我提出来我有什么缺点 啊？ 没关系，找你提出来，我保证改。 哇，好不好？这决心很大。 你提出来我一定改。你还别说 啊， 人这个女同志还真提出一条意见来， 是吗？ 反正也不算什么意见吧。 啊， 我觉得有的时候你晚上学习的时候抽烟抽的太多了，以后你注意一点，这样对身体也有好处。 呵， 反正也不算什么意见。 你自己考虑得了。 嘿好， 啊， 您听吧，他提的都是优点， 哎， 啊，这哪叫意见呢？ 就说是， 这是多大关怀啊？ 可不是吗？ 谁听了谁不动心呢？ 就是，连我都活动心眼了， 有你什么事儿这里头？ 我是主要说人谈话内容好， 是不是？ 哎， 你听见吧，这都是爱的优点。 对， 没有说爱对方的缺点的， 没有吗？ 你要说爱对方的缺点，您听着就别扭了。 你给学学， 我给你学学 啊。 这男的向这女的征求意见， 哎， 这女的爱的都是他的缺点 啊， 那可太有意思了。 你给学一学， 我给你学一学啊。 哎，哦，这是那个男的， 呵，怎么晃晃悠悠啊？ 呵，拿袖子擦鼻涕，头一条不卫生啊。 嘿， 嘿， 嘿，咱们俩认识这么些日子了，嘿， 嗯， 你觉得咱们哥们儿怎么样？嘿， 哥们儿， 你再瞧这女的 啊， 干什么？什么怎么样的呀？什么？ 站稳着点， 什么怎么样啊？ 站住了， 我觉得你怪不错的，你 什么叫怪不错的？ 你呀，你够可爱的了，你 可爱。 嗯，总结出了你也有三条。 第一条， 第一条， 嗯， 我就爱你这会说瞎话。 瞎话。 嗯，咱们俩都认识三年了，你连一句实话都没说过， 好嘛，全是瞎话。 第二， 嗯， 我爱你胆子大， 敢想敢干， 谁的钱你都敢拿着花喽。 是啊， 嗯。第三条也是我最爱你的。 什么呀？ 你敢打你爸爸。 哎呦， 刚刚我们为您送上的就是侯耀文、石富宽合说的相声爱优点。父亲是一代相声大师，母亲也是京剧演员，侯耀文子承父业说相声似乎是情理之中的事情。然而侯耀文最初的相声之路却并不顺畅，因为在旧社会说相声尝尽了人间的酸甜苦辣，父亲侯宝林坚决反对儿子再吃相声这碗饭。尽管两个儿子小时候在相声表演上都很有才能，但每每看到孩子们在做与相声沾边的事儿时，侯宝林都要强行呵止，要求他们好好读书，争取考上大学，要说相声也可以，等考上大学再说。下面呢，我们就来听听侯耀文的哥哥著名表演艺术家侯耀华是怎么说的。 我父亲那个时候就认为呢，我过去是穷孩子，解放了党和政府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和待遇，我的孩子只要能上学，我一定把他们培养成科学家，培养成这个工程师，包括阅文。这个阅文那时候是喜欢，甚至把窗户帘啊蹬下来，洗完窗户帘，因为窗户帘我们家窗户帘有富裕，挂这个洗那个，完了以后他偷偷找一裁缝给他弄一大块，他完了以后夹着这布大褂就满处说相声的啊，甚至还有这逃学的现象，这些我爸都不知道。就是后来呢，当我父亲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已经搂不住了。因为那个时候铁路文工团呢就派了很多的我爸爸同辈的和这个晚辈的，包括行政领导到家来游说我爸爸。最后我爸爸说，算了，我不管了，你们要管你们可得对他负责。 1965年的暑假，侯耀文初中毕业准备考高中，中国铁路文工团也在招考，因为小伙伴要去报考，侯耀文就陪着伙伴一起去了。那一年应考的有40多人，大都是两个一伙的小搭档，考试的程序倒也简单，不问名不道姓，上去是唱一曲或者是说一段。前来应考的孩子们一个个的上台亮招，有说快板的上去甩几下，考官直摇头，有学唱戏的，考官听了也是摇头。轮到侯耀文和小伙伴表演了，侯耀文的扮相一看就不是考演员的，小背心小短裤，整天打篮球，晒得像个黑猴一样。然而考试结束后，考官指指站在后面的侯耀文说，就你考上了，别的人都没考上。谁？侯耀文转身看看周围，考官笑了说，别看了，就你呀。这下大伙儿算是明白过来了，正式来考试的一个都没考上，过来作陪的侯耀文倒是被考官看上了。虽然侯耀文是以陪考的身份无心插柳，轻轻松松地考上了铁路文工团，但他知道父亲这关可不是轻轻松松就能通过的。

生是救赎兽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 大人生是救赎兽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 哎呀，你儿呀，哎哎儿呀， 哎呀你儿呀，哎呀哎哎哎哎你儿呀。 路见不平一声吼啊，该出生是救赎兽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 嘿嘿嘿呦嘿。嘿嘿嘿呦嘿嘿， 大河向东流啊，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啊。 嘿嘿参北斗啊，不分春夜一碗酒啊。 说走咱就走啊，你有我有全都有啊。 嘿嘿全都有啊，一路看见风一走啊。 路见不平一声吼啊，出生是救赎兽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 大人生是救赎兽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 哎呀你儿呀，哎哎儿呀， 哎呀你儿呀，哎哎哎哎你儿呀。 路见不平一声吼啊，该出生是救赎兽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 嘿嘿嘿呦嘿嘿，嘿嘿哎呦嘿嘿。 路见不平一声吼啊，该出手时就出手啊，风火火闯九州啊。 该出手时就出手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 哎呀你儿呀，哎哎儿呀， 哎呀你儿呀，哎哎哎哎你儿呀。 路见不平一声吼啊，该出手时就出手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